我心内感觉人生的叮当不敢来叮当，我不是好惊嘛，不是歹人，我只是爱迷茫。我我随随风飘浪西东，亲像船无港，我愿做人敢跳人棒，甘愿来做牛郎。 三次获得五月天最佳键盘手啦！ 地疙瘩个嘟嘟哒哒哒个地哒个哒地地哒哒个地地疙瘩哒个哒地疙瘩哒个哒哒哒个哒哒哒个哒哒。